还想不起我们为何会诀别，只看到那双你送的鞋。走一步又一步，我才发现绕了个圈，走了好几年又回到原点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情缘之间揉碎了我，你孤独

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 千百回， 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 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前方大路一起走，哪怕是和你一起过，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。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，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哭过笑过，至少你还有我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，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，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我爱你。 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

于学军参加了由新浪财经举办的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，并表示，在去杠杆的过程中，不少集团公司接连爆发债务危机，经营风险凸显。这些大额风险爆发，无论是国有还是上市公司，都是前几年在信用环境十分宽松的情况下过度举债扩张的企业。不少企业因债务过重，甚至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，这使中国银行业有可能面临新一轮不良资产大暴露的局面。今日，潘石屹出席了 SOHO 中国房源租赁竞拍发布会。当被问到是否是中介推动了房价上涨时，潘石屹表示，中介没有那么大能量，市场上最大的能力是价值规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谁的错？